接近，一步一步的接近。刘浩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暗无天日，步伐稳定，视角坚定，周身毫无破绽。观众却打起了哈欠，因为暗无天日步向的方向，君莫笑并不在那儿。君莫笑在掩入那根石柱以后，就以垂直直线的移动向后退，而后换入到了另一根石柱后面。上帝视角有时候真挺无聊的，观众们纷纷想着，他们很遗憾完全无法体验刘浩此时紧张的心情。对于刘浩这毫不知情的小心，他们一不小心就同情起来。地裂波动剑，暗无天日发起猛攻，波动剑意澎湃涌出，翻卷着地面，撞到那石林上，顿时被切分成两半。一记地裂波动剑倒是兵分两路起来，倒是将那石林给夹在了当中。刘浩抓的就是这一时机，暗无天日横向掠出，抢出视野，一记冰创波动剑已经闪出。观众们再次纷纷打起哈欠，石柱后边没有人呐，刘浩打得这么热闹有啥意思？叶修的君莫笑现在移开有一段距离，并不在攻击范围内，战斗根本不可能在当下触发，所有人都看得明白着呢。就刘浩一个人精神抖擞，斗志高昂的，两个技能全都献给空气了。居然没有！刘浩发现君莫笑不在石林后也是吃了一惊，但是丰富的经验，无比熟悉的地图，他还是立即判断出了君莫笑是怎么从他眼皮底下移开的。暗无天日继续追了上去，非常准确的，暗无天日走上了君莫笑选择的路线。现场观众看到刘浩这准确的判断，为之一振，掌声顿时响了起来。接近，这一次是真的接近，但是这一次刘浩却无法吃准君莫笑到底在哪儿。可是观众们不知道这一点呢，他们看到刘浩如此精准犀利地追向君莫笑的路线，只当他已经完全清楚地判断出君莫笑的位置了，哪里知道刘浩知道的只是大概，最终答案还得做个 ABC 选择题呢。眼看着暗无天日距离君莫笑越来越近，现场玩家越发亢奋，各种兴奋的加油和呐喊。再然后就见暗无天日一个地裂波动剑扫向了一个没人的石林。擦，这个真的太扫兴了，观众的期待一下子变得没着没落，现场成了一出无声的哑剧。又是之前那般操作的两记波动剑切出，拉开的视角让刘浩看到那根石林后并没有人。好了， A 选项排除，刘浩看向 B 和 C， 应该是在这两根后边吧。刘浩突然又不确定了，原本他的追踪是很自信的，一路虽然未见君莫笑的身影，但他相信对方是在他的掌控之下，如果有掌控外的移动一定会被自己看到，但是并没有。那么君莫笑应该就在这眼前了，只是 ABC 三处无法确认。 A 选项在刘浩的判断中是几率最低的，但是最终他选择了向这边先出手，这其实是他的诱饵。向 A 攻击时，他的注意力更多的还是在 B 和 C， 他认为叶修一定会在自己猜错目标的时候动手，所以他将计就计。但是叶修没有动，这让他安安心心地剔除掉了一个虚假答案后，对另外两个选项的真实性也产生了怀疑。观众顿时都挺着他争起来，君莫笑就在那里呀，一个不对接着扫啊，怎么这停下来了呢？暗无天日手中短剑提起，突然开始了波动阵的吟唱，一个可以直接将 B 和 C 两个答案都包含在内的多选方式。结果就在这时，君莫笑就那样随便的一步从 B 选项处迈了出来。刘浩大惊，连忙取消波动阵的吟唱就要攻击，虎光闪，君莫笑一刀掠出就已经杀到了刘浩面前。 没变啊， 你的打法还是那么的虚伪。叶修说着，君莫笑却以一记十字斩砍出，这一等距离下，攻击有竖有横的十字斩着实难以闪避。刘浩反应倒也算快，按吴天日短剑护脸，却是用了剑客技能格挡，将君莫笑这一击挡了下来，借着攻击的冲击力顺势向后退去。 你明知道我在哪个位置的，就不能直接攻过来吗？非要绕一绕圈子。 叶修却没有让君莫笑急着赶上，又说了一句， 这就叫虚伪啊。 刘浩冷笑打字， 难道你就从来没有？ 我也有啊，但没有人像你这样彻头彻尾。 你以为这些话可以让我动摇吗？ 你要是真动摇了，那是好事来着。 别废话了。 刘浩终于也有点按捺不住了，毕竟一直端着也是很累的。 好吧。 叶修应了一声，君莫笑再动。刘浩心下冷笑，在他看来叶修已经失误了，刚才突然在暗无天日吟唱的时候让君莫笑跳出，那是多么的突然，一闪就到面前，那是多么好的突袭机会，结果只做了一次攻击就停下来，在那儿喋喋不休。刘浩真是从头喜悦到脚，他当时可正慌乱君莫笑的攻击接踵而至的话，他是不是能招架呢？那时那个距离可不是魔剑士擅长作战的距离。结果叶修停了，这让他有了喘息的机会，这简直就是放虎归山呢。刘浩已经调整好了，再来的攻击他可不怕，他本就是想和叶修直接正面对决来着，要不一开始直冲地图正中是图啥呢？ 上你说教，付出代价吧。 刘浩心中呐喊着，暗无天日挥剑，烈焰疯狂地卷向冲来的君莫笑，烈焰波动剑，轰！澎湃的烈焰让直冲上来的君莫笑无处可避，瞬时燃起火焰，燃向泡影。 哼！ 刘浩再次冷笑，影分身术用不过不知多少次的老把戏。暗无天日早已经跳起，几乎是在烈焰波动剑出手的同时，此时空中拧转着身形，地裂波动剑，大地翻滚着卷出。嚣张的波动剑意却只带起了君莫笑的一丝衣色。暗无天日打偏了，因为君莫笑根本就不是站在他的正后方，他的站位稍稍偏了一些，地裂波动剑很无奈的只是从他的身边滚过。 谁告诉你我每次都会站在对手身后的？ 叶修笑着，君莫笑拔剑而出， 拔刀斩， 剑光一抹而过，正在半空中的暗无天日无法闪避，格挡之前也是刚用，冷却未好，匆忙中只能普通攻击劈出一剑，但这攻击判定比起拔刀斩可就逊色太多了，完全无法招架。拔刀斩的剑光生生地推着暗无天日砍出的短剑倒砍在了自己身上，暗无天日朝下坠去，那里他方才烈焰波动剑的火焰甚至都未完全燃尽，虽未完全招架，但多少还是起了点作用。暗无天日这一坠不至于翻倒，刘浩继续调整角色身形，让他落地时尽可能的平稳。啪！结果就在他落地的一瞬间，脚底下传来一声声响，刘浩低下视角一看，一个陷阱扣已经扣在暗无天日的脚上。盗贼技能陷阱扣，效果限制移动，刘浩顿时脸如死灰。这个陷阱君莫笑何时安放的，他竟然一点也未察觉。看这个位置，难道是自己烈焰波动剑出手的一瞬，他利用火光最浓郁遮挡了视线的那一瞬间放置？不管怎样，刘浩此时中招，暗无天日在陷阱扣的技能时间内寸步难行。而这次叶修并不打算再和他聊天了，手雷抛沙驱散粉，君莫笑冲过来时就已经扔出了好多东西，都是攻击一片，不移动完全没法躲开的。刘浩除了转视角避开了抛沙的致盲效果外，其余全中。再然后就见君莫笑手中剑光上暗紫色的鬼神之力一闪， 地上已经立起了一个结界，刀魂之力，俗称刀阵，让角色的力量和智力大幅上升，提高战斗力。真正的攻击这时才刚刚开始，散人快打，陷阱扣的技能效果在，暗无天日在挨打，陷阱扣技能效果到时间消失，暗无天日还是在挨打。刘浩哭了，这幅图他珍藏良久，就是等着关键时刻拿出来帮自己提高人气。眼下关键比赛对手叶修35场连胜记录，这恐怕是本赛季单人赛场上最能赢得声誉的一次机会了。刘浩祭出了他的法宝，也展示出了他法宝的威力，凭借对地图熟悉展开的准确追踪，可是直接收获现场掌声的。但是随即就没有然后了，他再没有得到利用地图的机会，叶修一个陷阱扣就封杀了他的移动，而后从容布置起来的攻势根本不给他任何依赖地图掩护或是反击的机会。要输了吗？就这样输了吗？自己精心准备的就这样毫无还手之力的要输掉了？这不可能啊，这不科学呀，自己很努力啊，也很用心呢，胜利呢？为什么还是捕捉不到丝毫胜利的身影？这个人真的就永远也无法战胜吗？刘浩感到惊恐，这已是他竭尽所能设计出来的一场比赛了。他以为他拥有很多优势，结果他连一秒钟的上风都不曾拥有过。他就好像还是家世训练营的那个学员，那个高高在上的斗神来了训练营，随随便便的选图，随随便便的把他击败。他以为他已经很强大，可是最终的结果却和过去没有任何分别，轻轻松松的，随随便便的，他就被打败了。 为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啊？ 暗无天日倒下，刘浩崩溃般的在比赛席中怒吼着，可是没有人会听到。